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苏， 我是琪， 我是娜， 我们回来了。 耶、yeah, ！为什么我们停这么久呢？ 因为放了台风假，然后我们又去韩国玩、yeah. 回来。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分享过有一个跳舞挑战的拍贴机？ 我们去玩回来了， 很笨吗？ 我们看起来是还蛮笨的。 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竟然没有让我们先试跳，他直接开始，所以我们就跳出来，影片很像一坨赛。 我自己会觉得你们很好笑，就是耍笨的感觉。 而且那个定格的画面不能让我们自己选择，他就是自己从其中选一个画面，然后变成照片。 没错，我们那个影片呢、啊，还只能下载他的 app 才看得到，我甚至没有办法自己分享在我的 IG。 所以推荐吗？ 如果想要笑一笑的话，我是推荐。 如果有想要有一个特别的体验，是可以去玩玩看啦、 啊。大家自己三思啊，三思。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非常洗脑的一首歌，你们应该有听过吧？ 哪一首？ 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 정이가좋아하는랜덤게임랜덤게임게임스타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아파트 这是 Rosé 推出和 Bruno Mars 合作的全新单曲 Apart， 单曲一出就爆红，马上就在韩国各大音乐平台上横扫榜单，在 Melon、Juni、Fox、Vibe 等平台的即时榜、日榜和 Top 100排行榜中， Apart 都达成了 PAK Perfect OK 的壮举 哦，有这个缩写哦， PAK Perfect OK。 除了韩国之外，这首歌目前在全球大火，登上40个地区和国家的 iTunes 歌曲排行榜冠军，新歌公开五天就突破 YouTube 一亿点阅哦， Rosé 也成为首位登上美国 Spotify 排行榜冠军的韩国女歌手。大家现在都很关注她是否能进入美国音乐杂志 Billboard 告示牌百大单曲榜，成为首位进榜的韩国 solo 女歌手。这首歌推出的时间在距离韩国大学学测前几天，许多老师还有家长们在网络上开玩笑的表示，必须把这首歌直接加入考试前的禁播歌曲当中，因为太洗脑了会影响他们的念书。这首歌的来源其实是跟韩国的喝酒游戏 Apartment 非常有关系。你们有玩过这游戏吗？ 没有。 那你们会想知道这游戏怎么玩吗？ 我们知道怎么玩、啊、 我大概知道怎么玩。好，那现在来玩玩看吗？ 现在来玩玩看吗？ 怎么玩？ 可以吗？好，不然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就是所有的玩家围一圈，然后把手随机伸到中间与其他人的重叠，由其中一位决定楼层数，那其他人就像盖房子一样，从最底层开始依序将最下面的手抽出来放到最上面，每放一次手就算一层，达到刚刚指定的楼层，最上面的那个就是输家，要完成任务或是喝酒。这个游戏的开头就要像这首歌的副歌一样一起喊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所以我们要来玩吗？ 我们先来。 好啊，来啊， 来啊， 来，随便插。 那自己的手可以跟自己的手插？ 可以，可以，不用没插。预、oh. 备开始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啊，帕特。好，速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不是，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输输了。 其实很好玩欸， 而且很简单欸， 而且你会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最下面那只手，就会想乱抽，或者是就你会 不会？我觉得只有你才会做这种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最下层？你要抽？ 反正我刚刚想说，欸，下面的人不动，那我要动了。这个游戏就非常的平易近人，然后不只有 Rosé 在玩，还有很多 idol 团体也都玩过了，像是 Seventeen 他们多次在团体的聚会中都玩过 Apart 这个游戏，因为他们的成员有13名，参加的手就会有26只。 可是没有，你要想这个没有办法13个人玩欸。 为什么？ 他要怎么13个人？ 全部就挤在一起可以啊。我觉得可以也不可能，就你只要手有办法伸到中间都可以啊。 这会变成手会变成那个沙琪吗？ 对啊， 对啊，会超级沙。随着这首歌爆红，在每个社群平台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但你们知道这阵子有发生一个小插曲吗？就是 Zero Base One 的中国成员张浩，他最近就在直播中差点断送了他的演艺生涯，就是因为这首歌。 为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他当时在直播中，粉丝就问他说：“欸，你有没有听过 Apart 这首歌？”结果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还有点不耐的回答他说：“这是什么小朋友才会听的歌啊？为什么大家都要一直放这首歌？”还说：“我本来就没有在看抖音跟 TikTok，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首歌。”在大概不到十秒吧，粉丝就告诉他说：“这首是 Rosé 跟 Bruno Mars 的新歌时，”他立刻惊慌失措。 措的道歉说、啊、这个是 Rose 的歌吗？对不起前辈，我现在马上去听，我会听100次。第二天他不仅马上去学了 Apache 的舞蹈，还邀了 Zero Base One 的成员韩冰、金地雄一起录了这个挑战影片，彻底让粉丝们大笑不已，超好笑。 我真的觉得想到都觉得替他 真的 紧张。 除了 Apache 这首歌的成功之外， Rose 也将在12月6号发行他的首张的正规专辑，专辑中会收录总共12首的歌曲， Rose 也参与所有歌曲的作词和作曲哦，期待他又会创下什么惊人的记录。 还记得7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边佑锡出境时因为保镖护卫过当的争议事件吗？这则新闻就是要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仁川机场为了要解决艺人出国粉丝接送机混乱情况跟安全问题推出的因应对策。随着 K-pop 的全球热潮，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粉丝聚集在机场，因为担心这样的状况会妨碍到一般的旅客，所以仁川机场就宣布从10月28号起开放艺人使用机组人员专用通道。为了确保这个政策不被滥用，仁川机场也特别对各大经纪公司发了公文，明文规定要使用这个通道必须要透过事先申请。即便这个安排是为了维护安全，不过还是有不少质疑声浪，认为这是给艺人过多的特殊待遇。也有支持者表示，这可以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同时确保机场旅客的安全跟便利。这个决策啊，在宣布10月28号要开始实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前一天紧急喊卡了。 得了， 主因是因为啊，10月24号在国会质询的时候，议员认为决策内容有很多的模糊地带，以及质疑仁川机场大小眼，只把公文发给大型经纪公司，像是林英雄所属的小规模公司被忽略，导致大众对于这个决策有疑虑。 对，我觉得他直接公告就好，他也不需要发给单独经纪公司。 对啊，网站上面公告不就好了？ 也是，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神经？台湾是不是有什么 VIP 通道？ 没错，台湾桃园机场其实也有 VIP 通道，不过这就特别了，不论是艺人还是一般人，你只要有钱都可以享有这个福利。 那我觉得这比较好。 对啊，我也觉得这比较好。 真的就是，反正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啊。你只要在飞机起降前的24小时提出申请，成人的话一个人是12000台币，你只要付钱你就享有这个福利。所以其实有很多韩星来台湾表演的演出的时候都会申请这个服务，以降低就是机场推挤啊，然后也可以保障其他旅客的权益。 真 的、 哦、 来来来，仁川机场看过来，学学我们桃园机场吧。 你们知道三振舞吗？ 知道。我不会跳。 韩国职棒七鸭虎啦啦队员李珠莹的一支 Reels 影片里，他原本在补妆，一听到三振舞的音乐响起，马上站起来跳舞，就上上下下。 对对，上上下下。 那这个这个有趣的画面也让补妆版的三振舞立即在网络上掀起模仿的热潮，同时让今年球季才刚加入七鸭虎的李珠莹受到海内外球迷很多的关注，甚至连不看棒球的人都可能看过这支影片，像我就是其中一个人。 我也是。 你们有看到很多也有艺人开始模仿吗？ 我有看到 Hoshi 是不是在 演唱会有？对，他在演唱会有跳， 很可爱，他跳得好可爱哦。 今年20岁的李珠莹呢，身高170公分， 她才20岁、好嫩哦，果然是嫩妹。 脸蛋甜美，皮肤白皙，被粉丝誉为美得像 AI 一样。还有她跳舞时独具一格的厌世表情，被认为是继李多惠之后最有发展潜力的韩国啦啦队员。有台湾的媒体报道，李珠莹明年可能会加盟中华职棒来台湾发展。 有听说？ 这个消息曝光后，立刻在韩国引发强烈的反弹。有韩国网友发布影片表示，坚决反对李珠莹进军台湾。 会， 因为他不想要他离开韩国吧？ 对啊，不想要台湾抢走他们的女神呢、啊。还有部分的韩国粉丝扬言要抵制台湾小吃，拒吃凤梨酥、珍珠奶茶等。 最好是啦。 李多惠在2023年来台湾发展，成为韩国啦啦队员的代表人物。现在在中华职棒活动的韩国啦啦队员已经有10个人。 哇，这么多、 为什么这些外形舞蹈实力都优秀的啦啦队员会愿意离开韩国来台湾发展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money。 在韩国啦啦队员的薪资呢，是以比赛场次的日薪计算，算下来一个月大约只有100万韩元，差不多台币23000左右。 好低哦、 这是比韩国法定最低工资200万韩元还要低， 直接砍半。 那他们来台湾工作的话，不仅 仅可以谈到比较高的酬劳，球团也会以啦啦队员作为行销的主力，自然能够接到更多的商业合作或是代言，还有演艺圈的工作机会。像是李多慧，他在台湾就拍了12支的广告， 哇！ 他还发唱片当歌手， 而且他还去很多综艺节目啊。 对啊，这些都是在韩国非常难以达到的，对本来就有明星梦的啦啦队员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另外就是韩国啦啦队员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还有高强度的训练内容，加上严格的学姐学妹制，这些传统保守的文化都让啦啦队员们的压力很大。比较起来，台湾的职业环境相对包容友善，还有台湾球迷的热情支持，都让他们可以更轻松的融入现场与观众互动。现在效力于台钢雄鹰队的啦啦队员安之环也说过，在韩国如果表现不好，立即会有大量的恶评出现，但是在台湾的粉丝不一样，不管他做什么都很喜欢，都很支持，这点让他很感动。总结韩国啦啦队员来台湾发展的原因，包括有更大的舞台、更丰厚的收入，还有更多粉丝的爱。可以猜想未来台湾的球场上应该还会出现更多的韩国啦啦队员。 我一直以为在台湾的韩国啦啦队女生只有李多慧 而已。哦，其实我也以为只有李多慧，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 没错，我有吓到。 欸，你们有听过衍生剧吗？ 没有。 衍生剧其实就是从一个已经存在的故事、剧集、电影或是其他作品中衍生出新的角色、剧情或世界观来制作作品。 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剧可能男二跟女二的剧情很受大家欢迎，所以他就另外再拉出男二女二，然后到这部剧 新的剧里面 变成男一女一。 没错没错，大概是这个概念。像施战朝鲜就衍生出了施战朝鲜雅信传，他的世界观一样，可是他是没有施战朝鲜里面的角色，大概这个概念。或是最近的暴君也是魔女的衍生剧 哦， 有的大概可以了解一下。所以这些衍生剧可以借助原作的 IP 知名度快速吸引观众，算是赢在起跑点，但同时更容易被拿来比较。 他们是因为觉得最近推出太多什么第二季其实最后都是赛，所以他们就干脆把可能就是原作比较有就是讨论度的东西再拿出来让大家可以就是继续看。而且因为现在的观众就很容易不满足嘛，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观众， 就是让这个 IP 可以延续多活几个礼拜之类的。最近 TVING 即将推出两部不同类型的衍生剧，分别是由申敏儿和金永大主演的浪漫爱情剧《因为不想吃亏》衍生出的《社长的菜单》，还有一部是秘密森林系列的衍生剧《或好或坏的东仔》。观众们开始好奇，这些衍生剧到底能不能像原作一样受欢迎呢？社长的菜单是因为不想吃亏的衍生剧，因为不想吃亏，轻松搞笑的剧情吸引了大批的观众，申敏儿和金永大的化学反应也让人印象深刻。但除了主 CP 之外，剧中的副 CP 李湘儿和韩智贤也备受喜欢。这次的衍生剧就是聚焦在他们两个的故事。 사장님식단에문제가있다면서요반성문을자필로쓰면나지구라고쓴악플이용서되는줄알아요눈떠보니내가쓴소설속여주악플러 강하준입니다 내가꽂힌여자한테 안질린다고 社长的菜单延续了因为不想吃亏的世界观，讲述男二跟女二的隐藏故事。由韩智贤饰演的男子言是一位19禁的网络小说作家，意外附身在自己小说中的女主角身上。让他想不到的是，小说中的男主角竟然是他现实生活中里面的酸民。这个角色就是由李湘儿饰演，两人展开了一段难以预测的浪漫奇幻爱情剧。 这个设定蛮有趣的。 对啊，然后我看了预告之后发现超好笑，因为他就是不想跟那个酸民进行19禁的那一场戏，可是他就是得做完那场戏他才有办法回到现实。 但我只好奇他的剧名为什么要叫社长的菜单。 那个小说名字叫社长的菜单 啊。 对对对对，社长的菜单在台湾可以在 Prime Video 收看哦。第二部是或好或坏的东仔，这是秘密森林的衍生剧。大家还记得秘密森林里面那位让人又爱又恨的检察官徐东仔吗？他在剧中是与曹承佑饰演的那个角色对立，但观众们却无法讨厌他，反而觉得这个角色非常讨喜。这次在或好或坏的东仔中，以徐东仔为主角，讲述他如何努力撕掉收贿检察官的标签，展开一个波澜壮阔的职场生存战。 无범검사서동재 오랜만이다 여기도만만치않아 서선배는다이트제일바쁘다 아이뭐많이왔네 이제누가대검을노릴수있지 或 好或坏的东仔延续了秘密森林熟悉的世界观和角色情感，但在风格上却有所不同，与原作的调性完全不一样。这次或好或坏东仔更像是一部都会的纸人剧。你们会想看吗？你是秘密森林的粉丝吗？ 我是秘密森林的粉丝，我也是李俊赫的粉丝。 哦，真的，因为他那个角色真的很可爱。嗯，或好或坏的东仔，台湾是由 Friday 影音 Hami Video 从10月11号起就开始跟播咯，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好啊。 这则要来跟大家聊聊逆应援文化。一般来说都是粉丝应援 idol， 而逆应援顾名思义就是 idol 们反过来准备惊喜要送给粉丝。首先登场的绝对就是宠粉为名的 IU， 他开演唱会都会为 Yuna 准备惊喜礼物送给大家坐垫，希望能让粉丝们舒服开演唱会。这次呢，他还准备了给看台区的粉丝一人一台望远镜， 超扯耶。 GOT7 的 Ben Ben 啊，前阵子也在音乐节目录影时，为了感谢在炎热天气下来支持的鸟宝宝们，就送上了夏日全套大礼包。你们猜猜看里面有什么？ 电风扇 有， 退热贴 有， 电解质饮料 有，能量饮料 生鸡汤 有。 哈，好热哦， 因为韩国就很喜欢以热制热。 但是生鸡汤券还是生鸡汤本人 调理包包。那除此之外啊， XO 的博贤也在回归的时候，为了感谢粉丝，每天准备不同的应援餐车和甜点，像是窑烤披萨，还有布障马车的小吃、水果杯、吉拿棒等等。更酷的是特别准备了1个人10万元的交通卡费， 10万元很多耶。 对啊， 超实用耶， 没有比送钱更好了。 真 的，我也觉得。那另外啊，也分享一下，演员千余熙也为了要庆祝他出道20周年，特别在一家咖啡厅准备了逆应援活动。 是 The A Show 的那个千余熙吗？ 没错，他亲自为事先抽中的50位粉丝签名和自拍。除此之外，也为每位到访的粉丝准备了小卡，还有亲笔签名的马克杯。我觉得他最酷的是，他还参加了13年的老粉的婚礼，在上台分享的时候，特别感谢这位粉丝一路以来的陪伴，还对着新郎说：“现在我要把给予我的这份爱还给你。”是不是听得很暖吧？就是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你觉得就心头 暖 暖。对啊，但其实我也有查到很多，就是因为现在很多idol 跟演员他们其实手上都有很多代言，有些代言品牌他们也会送礼物给粉丝。 那我记得上次 Seventeen 回归的逆应援被骂耶， 因为 他送那个中家泡菜，然后粉丝就嫌太大包不想带回家，因为中家泡菜他自己可以买得到啊。 那这一次 Seventeen 回归是不是洗白了上一次很糟糕的逆应援？ 应该算是血池吧。 血池 可以可以可以，也算洗白。 竟然可以送1600名克拉们棒球外套，超级可爱，我自己都超想要。 而且他们在拿礼物，像是在拿周年庆的赠品，一个袋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拿。 分享完逆应援偶像，你们知道逆应援的 idol 始祖是谁吗？给你们一点小提示，是二代团 2PM。 嗯， 李俊浩。 为什么这么厉害？ 猜对了， 没错，就是苏刚刚蒙对的 2PM 俊浩。因为他知道呢，粉丝来参加音乐节目录影都要长时间的排队以及等待，都没有时间吃饭，所以在某次活动的时候就主动问公司说：“哎，那可不可以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给粉丝？”没想到当时公司同事却回他说：“那要用谁的钱呢？” 没有啊，公司没有编这个预算啊。 没错，就是 突然， 就是实际面上就 是 没有这个预算。 发票来了，你冲车要送哪一个交际费吗？ 没错， 对啊。 所以当年的他就自掏腰包了买饭给粉丝吃，因此开启了这样子逆应援的文化。 接下来这则新闻是有一名脱北者偷公车想要开回北韩，结果被警方逮捕了。 啊，他为什么会想要开回北韩？ 根据京畿道播州市警察署的消息，在10月1号当天凌晨1点左右，这位脱北者把停在播州市车库里的一辆公车偷偷开走，大约30分钟后被发现他想从播州统一大桥开往北韩，当场被军警阻挡然后逮捕了。 他是不是 spy 啊？ 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窃取了什么机密之后要逃回北韩？要不然他都从北韩逃出来，然后游过鸭绿江，然后现在又还要再开回去干嘛？而且他怎么会开公车？ 一定会被发 现啊。而且那个公车要证照。 没有，他就是偷开公车，他需要什么证照？ 可是公车没有那么简单，公车是自排哎。 可是他这么多车可以偷开，他为什么要开一个这么醒目的啊？你既然都要偷偷开回去，你要偷偷逃回去北韩， 走不起一个脚踏车或者是？ 但是可能他开大车比较能阻挡，就是可以冲过那个什么封锁线吧？ 哦， 大家都有看过电影吧？ 对， 就是这种想法。 对， 可以阻挡什么？ 么子弹啊，还是什么人群啊， 哇，那让他先学会自拍、欸、 我们关注的重点都超级奇怪的。 根据了解，这名30多岁的男子大约在10年前脱北来到南韩，然后就住在首尔杏林洞的考试院里。最近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他说，因为在南韩生活困难，想要回去找家人。那针对这起事件呢，脱北者人权协会主席金荣和表示说，脱北者是孤独的人，即使来到南韩也过着非常困难的日子，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脱北者的困境。那你们会好奇脱北者好不容易来到南韩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处置吗？ 什么处置？ BBC News 曾经做过相关的报道。首先，脱北者要接受韩国情报部门的调查，要确认他们有没有可能是间谍，有没有犯过罪、嗯、这也关系到他们之后有没有资格可以获得相关的津贴。哦、嗯、之后3个月时间会在一个名为统一院的学校里面学习和生活。脱北者会在这里学习关于韩国社会的各种知识，像是如何使用 ATM 提款机和大众交通工具，以及如何找工作等，像一些生活像是什么民主社会的一些知识啊，他可能都要重新学习。3个月后从统一院结束数学习后，在韩国定居的脱北者呢，会被指派一名警察监视，时不时去检查和问候他们。那原本在1960年代前期呢，南韩政府有提供脱北者生活津贴、工作还有住的地方，但是到1990年代，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之后，这些特权都被削减了。到了2004年，给脱北者的经济援助减少了2/3。 哇，超级多哎、欸嗯！ 在2019年就有一则新闻，是一名女性脱北者与6岁的儿子被发现死在首尔一间公寓里面，而且是饿死的。所以认识他们的脱北者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荒唐太可笑了，北韩人为了躲避饥荒逃到南韩，最后居然饿死。那根据了解，大多数的脱北者都曾经遭遇人权侵害，有重大心理创伤，因此不太寻求帮助，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寻求帮助。统计有15%的脱北者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对于脱北者来说，在韩国的生活是完全孤立的，脱离北韩的生活可能不如想象的一帆风顺。 好辛苦哦， 真的。 最后我想要推荐一下今年6月上档的一部电影，何振宇、吕珍九主演的《亡命金杰》。 好想看。 승객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부기장입니다충돌에대비해안전띠를확인해주시고고개를숙여주십시오 지금부터이비행기이북간다。 这部电影是改编自1971年大韩航空被劫机的真实事件。吕珍九在电影里就是饰演这个劫机犯，他因为遭遇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想出这起充满报复性的绑架劫机事件。原本我以为这个感觉应该是在特定时代下才会产生的悲剧人物，那没想到在2024年还是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即使到现在，即使他们会讲同一种语言，即使身处在同一个城市，北韩人和南韩人他们还是会经常觉得他们之间隔着一条北纬38度线。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给我们5星好评，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안녕 안녕 안녕。